否就是情绪化、啊、被爱迷惑不上不下，够了吧算了吧、啊、说真心话你善良吗啊啊啊啊啊耶、yeah、往前追不后退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，娱乐七十二变。 金子爬上了墙，燕子飞上了 墙，小孩想住配成双，天蓬十六合一缸， 最爱白雪白骨汤，三月开四花卷，这上家里院 社会现场， 现场，现场，现场，现场， 现场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社会现场。您看，已经看不清楚牌照的这么一辆越野车被困海水当中，我们的民警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，经过一个半小时，终于将车子吊上岸了。好，我们把镜头切过去。 吊上岸。 好，看到没有？ 不是应该捞上岸吗？ 这车子沉。 哦，那就是改吊了。 大家来看，汹涌的潮水已经没过了车子的半个轮胎，车子被陷在海滩上，动弹不得了啊！哦，这个时候下来一位先生，啊，这位先生好像还挺着急，呀， 什么事儿都呀， 鞋跑了， 他也没勒上鞋带， 海水太猛了，将这位先生的鞋冲走了，追，好、哦，抢回来了。 这节目怎么还体育解说了？ 追赶，好，过人，过人，过人。连续过 人，是不是也在劫射门啊？你看新闻了吗？他不是当地人，开着别的地方的车到这个地儿啊来看海来了。他认为他那车应当是个越野车，

明天的路上。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